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今天北京的天气特别凉爽。大家晚上好，我是曲科。 因为你来，所以这个天气应该是非常的气氛，应该非常火热才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啊，我一个人来肯定是很火热，但是今天我跟你说带了友军来，所以呢就是说你想，女生是阴柔，男生是阳刚，两个男生加在一起，阳刚加阳刚， 再加一个阴柔， 就是、非常的对，加上你阴柔，哎，这怎么往回转呢？我想，反正就是总体天气就异常了嘛。 你看，我给你找一个台阶哈。 好， 这个今天北京天气有点凉， 对， 所以才要请许可出马。然后我们这个我们的天气才能回暖，我们的气氛才能炒热，是不是？ 哎，对，我也想起来一个，一般都说嘛，天气凉，说在家聚会吃饭，比如吃火锅什么的。你说吃饭总不能咱们俩是吧？这么热闹的事，总得叫上一个朋友， 叫上一个好朋友。 哎，所以说叫上谁呢？ 是谁呢？ 就是叫上我们的这个，也可以说是老面孔， 对， 就是明秋，欢迎明秋， 欢迎明秋。 大家好，我是明秋。 为什么说明秋是一个熟悉的老面孔呢？ 没错， 其实、 就是、因为 关注咱们漫游哈翻天的小伙伴一定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有给大家做过一期年终的特别节目，当时也是请到了明秋做客直播间。 对， 但是因为当时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 当时太匆忙了那期节目。 后来下了节目之后，明秋说其实心里还有很多那个想说的话没有给大家来得及就是讲，所以今天明秋有好好准备。 对，不仅如此啊，明秋不仅准备了这个真心话， 是 还准备了特别的表演节目送给大家。我相信这个作为咱们漫游嗨翻天的听众朋友们，不是个个都有勇气拿出来表演点什么， 是 啊，我在这儿也点一下名，咱们那些听众你们可以自己想想有什么节目啊，自备一下。 哎，我觉得这样是给我们的听众无形中压力，就是以后来上节目还要才艺双全。 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又是一个浪漫的这个日子，又是一个咱们通过网络直播啊，或者通过收音机都能听到，大家还是有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欢迎大家直线表白，是吧？ 对，那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才能看到我们明秋精彩的表演呢？ 是 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982，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哈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 没错，我觉得在这么一个浪漫的日子里，还有明秋的神秘表演节目相伴， 就是今天这期节目一定非常好看。 对，我觉得很有期待，起码 特别的期待。为什么说今天啊，许可说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今天是5月20号，咱们其实都说啊，说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是不是？其实我们相聚在漫游哈翻天这个节目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了，这个节目确实也是陪伴了很多，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煽情的 BGM？ 换一个煽，哎，好像真的没有煽情的 BGM。 要 都是 很欢 乐的是吧？ 来给我们来伴个奏啊。 那就不是伤，那就不是 开玩笑 悲情了，对，那就是有点伤害大家了。 是，其实想说的呢，就是漫游哈翻天陪伴大家也有一年的时间了，确实我们都是因为喜欢二次元文化所以才聚集在一起，也非常希望能够珍惜这就是这段缘分，是不是？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啊突破自我，突破真心啊，利用弹幕表达一些你们对我们的这个爱啊，对二次元文化的喜爱。 是， 而且我觉得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 哎， 啊，大家有空也是可以进一下， 能背下来群号吗？ 56755693吗？ 哎，没错， 它就像一串 暗语一样，你知道吗？印记在我的脑子里。有时候我说梦话，早上起来都会五六七五六六九三，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魔力。 下回拿出证据来。 对，下次我给录下来啊。 没错，我们的群号就是567-55693，567-55693。在群里面有很多有爱的小伙伴等着大家。如果您喜欢二次元文化，喜欢漫游汉翻天，就不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画大师，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晚上好，我是徐克尔。 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先把这个。 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吧。 对，同样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可以说老面孔啊，就是我漫游嗨翻天的听众明秋，欢迎。 再次欢迎明秋。 大家好，我是明秋。 哎， 你知道明秋关键长得就是很帅。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男生啊， 明秋的爸爸妈妈一定也很好看。 啊，对啊，这个因为男生啊，一般是你知道吗？不太好看，会留特别长的头发，就是 你知道你这一句话，多少小伙伴受打击了？ 不是孩子的时候。就是我说啊，就是因为我有想，我小的时候留很长的刘海啊什么的，会你知道吗？很难，就是说把这个头发不敢露出这个前额头，感觉那样啊。 嗯。 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越敢检验自己的帅，就头发越要短。 人家说什么圆寸是检验帅哥的标准。 反正我是不太敢剪那个，剪完之后我感觉，我不知道明秋你剪过圆寸吗？曾经 我剪过，去年剪过，就是一点都不剩， 一点都不剩。嗯，是人群当中出来了一个光头那种吗？ 对对对。 为什么？ 就是当时我就，其实我去年留的也是长头发，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到夏天了，然后 有点热， 很热。 对。 问题是我们今天明明是520特别节目，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个话题开场？ 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 明秋很好看。 对，一是明秋很帅， 嗯， 二一个有这么多很帅很漂亮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一直支持着我们。其实这一年节目，嗯，怎么说呢，真是也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也算是，我和小美也算是一个尝试。 是， 我相信大家应该在广播中听到类似的节目应该非常的少。 对， 因为我和小美一直也在琢磨说这个节目怎么能好看呀，怎么能好听。 哎， 啊，包括你看小美从穿着上每次都是能给大家耳目一新啊，或者从那个节目的样式上啊，所以还真是挺 感慨，用心良苦。其实可说到这个，我还真想到去年节目刚开播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经常会说 生如夏花， 就是你经常会问我说，我就看看你什么时候衣服要重样。 对， 那个时候真的为了认真做节目，还真的是自己掏了不少制装费， 所以就吃的很一般，然后你就导致你瘦了这么多，到今年。 其实没有，其实我整体的体重还是往上走的， 哦，但是脸往下走 啊。真的吗？ 脸消瘦是吗？ 啊，真的吗？ 真的。哎，你 我们上来就要商业互吹是吗？ 不是，明秋，明秋来，现在需要第三人。 嗯， 你觉得小美做这一年节目有什么转变？ 变漂亮。 你看， 具体说出来三个变漂亮的点好不好？ 你应该说大点声。 变。 然后明秋说：“这节目我没 变高了， 变高了。” 说明你年龄小，他说变高。啊， 对，年龄小变高， 23窜一窜， 变白了 ， 就是变好看了。 对，你看，所以说咱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为什么叫关爱青年计划，你知道吗？就是说要关爱我们大家，包括像小美这样正在成长的青年朋友，做了一年节目，不仅脸白了，长漂亮了，还长高了。这是何等的这种功效！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收听收看漫游嗨翻天。 你们在收听收看的时候一定也会有变化，对不对？ 因为大家心情愉快。 对， 大家都说嘛，相由心生。 哎， 感觉咱俩就像两个大忽悠。 咱是不是应该推出咱们节目的药了，是不是？ 其实呢，上次我们特别节目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我们在节目筹备阶段都做了哪些事情。 哇， 我相信有心的小伙伴一定还记得几张，嗯，可以说是， 那个，嗯，很什么现场的照片。 片， 带着浓浓的历史气息的照片，我们再回顾一下、 哎、 好不 好？ 首先第一张就是肢体不协调的我和肢体特别协调的我们一位嘉宾， 没错， 叫做龟珠宇， 大家也是很熟悉了。 是当时录这个短短的舞蹈是现场去合的， 没错， 所以就是 对，我在这儿多说几句啊、嗯、那个前期真是小美一直在忙碌啊，在筹备什么的、嗯、真的很辛苦啊。当那会儿他在，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是鬼主语这个嘉宾会出来啊、嗯、会以那么这个形式亮相、嗯、所以在当时看到的时候，说实话我当时暗自心里就想，哇，这个节目绝对够二次元啊， 因为觉得小雨很二次元、 就是、很厉害，很专业，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很放得开、嗯、 是、 啊、 咱们来看看下面，这就是我们三个的一个合影了。哎，徐可同学看这张照片有什么感受？ 我离近看一下。 离近看一下，你主要看一下你的变化，觉得有变化吗？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这个脸是当时 P 了吗？还是没有？明秋，你笑什么？明秋，明 秋感觉怎么样？ 没事，咱忠实说嘛。 说实话的话、嗯、帅。 帅。 帅。 就是我觉得啊， 是当时帅还是现在帅？ 可以说当时算 对，真是这样。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反正比那会儿肯定是稍微老了一点、嗯、说实话真是这样。而且那会儿感觉，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不错呀， 确实不错、啊、 我觉得咱们效果真的比现在这个， 我们当时还运用了非常高大上的虚拟成像技术、 哎、对，我觉得哎真的 但我觉得许可现在也是很英俊的， 谢谢谢谢， 只不过当时 这个词儿 更加清瘦一些、 啊、对，好像那会儿更加清瘦一点啊，是吧明秋？ 对对对、 嗯、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不妨让明秋来说说、嗯、明秋最早是因为什么关注到我们漫游海外电这档节目呢？ 嗯， 我最早呢是看到自己喜欢的配音演员，然后就做很久时间、 哦、 然后我们就发现、嗯、哎，我们原来还可以跟就是自己的声优有一个喜欢的偶像或者是配音演员、 嗯、 有一个这样的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可以通过弹幕和大家互动，和嘉宾互动、嗯、是吗？ 啊、哦、 就是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然后就一直一入漫游深似海。 还记得大概 一入漫游 就是收看的第一期节目是在什么时候吗？ 收看的第一期节目应该是在七月份， 去年的七月份，其实还是算挺早的， 比较早了。 一批 那会儿还生如夏花呢，你 对，那时候我们生如夏花的，那时候是不是明秋还赶上我们在一个就是比较小一点的直播间？ 嗯，应该是刚搬过来的， 刚搬过来。嗯，那应该是七月中下旬左右的时间啊。那明秋算真的是嗯，元老级的听众，可以这么说吗？我不知道我们弹幕当中的小伙伴大家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漫游嗨翻天的呢？也非常欢迎您通过弹幕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没错， 嗯， 我觉得明秋，你觉得这个这么一年的节目啊， 嗯 嗯，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 嗯，其实我之前总是有一个想法，但是就是近期已经在实行了， 嗯、 就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 嗯，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小伙伴，听众小伙伴们，就是大家可以有自己对二次元的看法，就是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嗯，就是说到我们一个小小的板 块 叫做秒懂二次元，其实这个板块在节目筹备的时候已经是涉及到了，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没有人给咱录啊，是不是？ 因为说实话，对，因为刚开始，因为每天都在播这个、 嗯， 然后呢，我和小美确实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我们当时因为你知道，垂直对于听众有些可能不在北京啊，或者怎么样，你要去征集这个，刚开始因为人群说实话也不是很壮大。 嗯嗯， 就说你随便那什么、 嗯、 所以当时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明秋这个意见非常的好， 是的， 这样可以时间又不会很长，可以让大家自己录好发过来， 嗯， 对 吧？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直都在做秒懂二次元这个环节，但是现在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当时是采用了声优来给我们录制好、嗯、现在是用的是大家的声音，大家的想法，只要您对二次元领域当中的任何一个话题有自己的见解的话，都可以给我们发来这种视频或者是音频的投稿。在这儿其实我要点名表扬，也不能说表扬，就是感谢一位听众，他叫做池深、嗯、 像 因为现在池深投稿的苗族二次元大概已经播了有三四期左右的时间，我不知道池深现在有没有在看节目，因为之前在群里面说池深可能今天有一点点事情没有办法看直播、但是我一定要表达就是说池深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你可以看得出他对二次元文化是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热爱的，每一期文案也都有认真的去准备，所以非常希望其他的小伙伴可以多多加入到我们这个投稿的环节当中来。 下次如果你有跟池深近距离交流的机会、或者说有在这个文字中交流的机会、帮我替他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网名叫池深，感觉特别像这个寺庙里边的人这种感觉。 你这是跟住持联想到一块去了吗？ 就是感觉你想池深字面意思咱理解啊，就是对自己很有这个控制啊，或者怎么，就是很把持自己，就是很多戒律、这个、 我知道你想表扬池深很自律， 对，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要叫这个这么、 那咱们先来问问那个明秋好不好、 对， 就明秋看了这么多期节目，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期节目？ 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就是桑总和黄总上次来的一期，然后上次那一期我就是听了好几遍，然后就让我对于配音演员这个行业有更深一步的就是认识，然后就是特别 这还是看到就是自己的偶像可以做客节目感到很开心。 对， 对， 所以我在这儿突然受到明秋指点，咱们以后得多多让这些是吧这些嘉宾什么的发扬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一直是咱们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因为平常可能大家很少有机会去近距离接触，或者说能够听到这些嘉宾他们去钻研业务也好，或者他们在做自己这个领域很难去听到他们的故事，所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漫游汉翻天这个平台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 真实的声音，他们 是就是一是嘉宾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啊，他们所钻研的领域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可以对大家起到一个小小的科普的作用。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说了，明秋是带着十八般武艺， 有备而来，对， 来到直播间的，是不是？ 对， 能不能先说一下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揭秘一下， 今天就是给大家弹一首《刀剑神域》第二季的 ending。 那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好， 好， 那就请我们的明秋一步 好的 我们的表演区有请。 这么正式，好。这个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我觉得节目很精彩， 是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很少有广播节目还有表演区， 而且今天我们的表演区不一样了、 啊，怎么不一样？ 我们来三二一，我们来看一看表演区到底有什么样的。 等会儿，等会儿，先让它不一样再换啊。好了， 三二一。 哇， 哇， 明秋，我给你形容一下，你现在坐在这个荧光黑夜之中，周围全部是金色的萤火虫，你就像飘逸在空中很美的一个追风的男子啊。 明秋今天是坐在雨浩瀚的宇宙中， 哇，简直，我跟你说， 旁边都是璀璨的星河，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灭霸这种感觉现在。 为什么突然出来了灭霸？ 就是很有那种宝石的感觉，它周围那些。 这不止六颗宝石 啊，对， 这得有600颗。 对， 好，明秋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的，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谢谢我们的明秋，辛苦明秋，大家都在弹幕当中疯狂的打 call 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就是明秋啊，真的咱实话实说啊，弹吉他加不少分，真的，你问问弹幕前这帮小伙伴们，你们真的看完明秋弹和明秋之前最少有往上再加20分。 大家都说了，就是认真的男生是最帅的，刚才认真的明秋也是特别的有魅力，而且就在短短明秋演奏的2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收到了好几十亿元，所以在这儿要感谢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打赏的小伙伴，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首先你想啊，认真的男人最帅，这个没错，但是你想，如果一个男人很认真在那儿打游戏，或者很认真在那儿弄电钻，我想这个帅， 如果是许可认真打游戏，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帅。 对，那肯定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不是很加分。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做一件事，还有声音啊，有这种声音乐这种感觉，你知道，尤其弹吉他特别加分。 你明秋吉他学了多长时间啊？ 学了快2年了左右吧。 就完全是自学吗？ 对。 哇，自学成才。非常 的厉害。我跟你说，对，而且节目开始前，小美啊和我都有涉猎大概1周的吉他教程，然后， 我涉猎大概是在7、8年前涉猎过 一周，有 1周还是2周， 1周吧， 1周。 对，然后我们俩探讨了一下，我们基本全是在左手摁和弦的时候， 什么 AM 和弦 ，EM， 反正已经记不清了吧？就是在左手摁和弦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这项艺术。 嗯， 关键是我们觉得手啊太脆弱了，跟那个钢丝弦比起来。 是。 而且明秋刚才还说呢，因为吉他弦一个比一个细嘛， 嗯， 越到最底下摁那个时候，明秋是不是越痛？ 对，因为越细的话，刚开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手指比较脆弱的，可能就是皮或者是 皮比较薄， 有的时候可能会流血的也。 对，然后弹是吉他时间长了，肯定会长茧子之类的。嗯、 对， 所以明秋也是 有那个才能抵御。 对，也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小伙伴哈。 是、嗯，那你看明秋今天都带来了这么多， 嗯。 小美和我却什么都没有准备， 就是、 我 们空着手来，觉得 这个，要不然这样吧，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 双臂能走马，胸口碎大石， 张嘴吞剑，好不好？ 那你得有金钟罩铁布衫，好吗？ 啊，金钟罩铁布衫，或者这个张嘴吃话筒，现场表演，好吧？ 那你上半场先表演个张嘴吃话筒， 这个是作为一个 不要不要了，我觉得只要你表演了张嘴吃话筒，我们的收听率可能又直线下降。开个玩笑，非常感谢明秋今天给我们准备了这么精彩的节目，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其实刚才说，没有节目是假的了。 你有节目吗？ 嗯， 你真的有节目吗？ 我想一想吧，在 我终于明白一句话：女人心深似海。就是你有节目是吗？ 我直到现在我还在纠结我要不要表演，因为实在是动作记得不是很熟。这样，在我们一会儿广告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再做一下思想斗争， 好 不好？ 那你要说动作，我相信大家就猜到你应该准备的是什么。 嗯，那就让大家猜一猜好了。 而且我觉得小美啊是这样，我还有时间吗？ 还有1分钟。 行，我再多说一两句啊。我觉得你不用紧张，因为明秋要看咱们节目，应该知道小美在一年的节目中没有少跳这个，无论是和兰陵啊， 我是没有少翻车，我觉得。 对，还有和我们俩排，我觉得。 你还记得我们的流星群吗？ 当然记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要我们待会儿再表演一遍流星群。 你不要扯上我这个事情，你要先读。 因为你把话递过来。 读我啊。 好的，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那么。一会儿呢，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520，也是漫游嗨翻天直播这个1周年的一个小小的特别直播节目，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鹏程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

care, you care. 我的天哪，你这太厉害了，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太厉害了，哎。 我觉得 不是你这太厉害了， 我已经紧张到过呼吸了。 哎，我明秋现在已经是被重点怀疑的这个对象了。明秋，你赶紧说一下这个节目怎么样，表达一下真实的看法，现场版，你是 live 版。 你知道吗？现在导播间里面是一阵爆笑，我刚才说了 没有，不是，他们是羡慕。是我觉得这种舞蹈 爆笑的老师和同学们说一下我怎么了。 不是，我说什么啊，这种舞蹈真的就是让我们活在动漫的世界里，感觉真的。明秋，你表达一下，你现场版快，大家想听你现场报道。 我们给明秋半分钟的组织语言的时间，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 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哦，晚上好，我是徐克。 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对， 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明秋，欢迎明秋。好， 明秋的麦你给他开了吗？ 那我明秋来夸是夸一下我吧。 我真的 现场版啊， 我已经惊讶的说不出话了。 真的吗？ 但是我现在 明秋太聪明了，你发现吗？ 对， 无语的时候就只要说我已经赞叹的说不出话了，我已经惊讶的说不出话就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弹幕里的小伙伴已经有种要就是， 反正感觉晚上有点危险的感觉， 对，有点危险。 我现在我想申请一下重新跳一遍好吗？我觉得我刚才没有发挥好。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我 你再去，大家呼声会很高，没问题。 不要了，不要了。大家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其实 不是，你先再跳一遍呀。 不要。 哎，真的，我觉得明秋， 我觉得可以， 真的可以，没发挥咱们不要留遗憾。 对， 尤其人生在世，你知道吗？一定不要留遗憾，因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不要留遗憾， 就把机会留给我的好搭档徐可同学。 不是， 让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徐可同学。 不是，咱这样啊。咱这样、啊、 许可。 不是，我说实话，你真的不要再跳一遍了是吗？ 嗯，我不要。 你不要再跳一遍了。 对，我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引出我们的玉。 行，我跟大家说啊，底下这个节目不要太期待，因为我确实是初学者啊，但是给大家奉献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这个，哎，不多说了，一切尽在 rap 中、啊、 嗯，请我们的许可就位。 许可来一个 啊，我们的弹幕说什么？ 许可来一个， 许可来一个，许可来一个，许可来一个，许可来一个， 极乐净土是吧？ 你怎么着？你是要一边唱跳极乐净土吗？ 一边要唱跳这个极乐净土是吧？这个 这样给我们许可同学一点点准备的时间好不好？许可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可以。 来吧，可冒卑鄙。 好的，那我们就 这个是麦是吧，老师？ 嗯，好，那 等会儿啊， 哎，稍微等一下。哎呀，许可同学其实今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一下午单曲循环就没有换别的歌。 我说实话，主要是真的跟小美这个节目比起来呢，确实很献丑啊，但是我觉得有跳就得有说是吧，搭配一下来吧。 那好，那就让我们的有请许可同学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就是把我们这一年的一些经历啊，还有漫游的一些很有特点的事情编进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中。 嗯，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来听。 好，明秋，你笑什么？你哎啊，这是前奏。为什么选这首歌作为给《漫游嗨翻天》呢？就是感觉《漫游嗨翻天》就像一个大家现在喜欢二次元一样，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明秋，你导播老师，你给我切一下咱们嘉宾的这个镜头，他现在已经笑了。 乐不可支， 来了啊！哎呀，一下打断了，小美能再重新放一下吗？ 哎呀，行， 一下没卡上这个点。 好，重新来啊！三二一， 走， 走 走， 哎，等会儿 再走一下， 等一下，好，开始。 我还要把现场题再说一下。 哟， 之前呢，漫游走过一年，非常不容易啊。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明秋来，感谢我们很多的伙伴，让我们一起举起手，因为漫游嗨翻天就是你们可以躲避现实困扰的天地。等会儿我还是得看一下词儿，要不然跟不上。 Come on。 漫游 在地表很嗨，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叫做生如夏花，我们的有一张稚气的脸，我们曾经说的话却不知为什么，我们请了声优，又请了舞剑，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这里展现他们的技艺，年轮却有23圈，可我们的书桌却围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我和小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张桌子上倾注了自己的梦想，我们一点一滴的带着你，当然离不开很多导播老师的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家就是一种期待，就是一种美丽，今天见到明秋我心里很开心，由于这个作品只是下午自行捏成的夜夜泡的茶，由于周围的叫做家，我们漫游还不错，请你多关注啊。好了，我这个耳机好像没有什么声音了，怎么样感觉？ 哇，你知道吗？就是当可说他要唱爷爷泡的茶，我以为你是要唱原唱的 啊，是要听原唱 是吧？改编的好厉害， 改编一下啊！好好好，给大家献丑一下， 还要继续吗？ 啊，不要了吧。 好，没有听过瘾。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样，我觉得这样，咱们可以有一个环节，我觉得可以重新来。 啥？ 就是呢，小美的舞蹈。 不要。哎，这样吧，我们重新给大家跳一遍流行曲好不好？ 好，可以。 好，这个真的是即兴的，明秋作证。 对对对，这个 不是，这个是把生命抛掷在外边的。 我们把生命抛掷在外面，那主要是谁有 流行群的音乐还有吗？ 流行群音乐有啊，刚才刚放了，好不好？ 好，那你就放了，咱们俩就跑到那块儿，好不好？导播老师负责切一下镜头。 对，那就得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行啊，这真的是到后面已经群魔乱舞了，有没有？ 这个如果伤害到各位的眼睛啊，主要责任在于我，不好意思啊，这个 都是你要提议，还是我提议的？ 不，这流行群啊，说实话，本来以为很有自信，结果一跳发现就前奏和前八拍还行， 对， 后边动作就有点忘了。 我本来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舞蹈，我一定会深深的记得，结果发现打完响指之后，哎， 怎么这个 是啥来着？已经 就是打响指的时候很自信，我们在 对对对， 当时打着响指我还在想啊，后边动作其实仔细想想都有，结果真正一跳的时候发现那个很快，这个东西都 是的。那我们节省一些时间，今天是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直播1周年左右的一个小小的纪念日，同时也是520的一个日子， 哇，表白的日子。对， 那我们一档二次元的节目怎么能不说点二次元的话题呢？其实明秋同学也帮我们剪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我们来看看动漫作品当中都有哪些啊520表白的这种环节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俺の命は君のものだ、アスナ。だから君のために使う。最後の一瞬まで一緒にいよう。 私も絶対に君を守る。 これから永遠に守り続けるから。だから。 君は何があろうと返してみせる。あの世界に。 キリト君、どうしたの？ なあ、アスナ。俺たちの関係って、この世界だけのことなのかな？ 怒るよ、キリト君。たとえここが仮想世界でも、私の気持ちは本物だよ。私、ここで一つだけ覚えたことがある。諦めないで最後まで頑張ること。もし元の世界に戻れたら、私、絶対キリト君ともう一度会って、また好きになるよ。 さっきの本当？ え、本当だよ。 メルマもジータン好き。 好きだって友達の好きとかそれだけじゃねえからな。 わかってるよ。お嫁さんにしたいの好きでしょ。メルマが普通にこうやってね、大きくなってたら、メルマジータンのお嫁さんになったのかな。 読んだぞ。俺も大好きだぜ、メンマ。 私も大好きよ。メンマ大好き。 俺ももちろん大好きだ。お別れってよ、どっちか片っぽが言うもんじゃねえだろな、ジンタン。願い叶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な。大好きだ、メンマ。 そなた、 マシオ。 私、そなたといたい。 いていいんだ。 桜草にいたい。 いいんだよ。 絶対、絶対少佐を死なせません。 都是很经典的一些这个很著名的场景。 刚才因为都是日文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有这种深情的告白， 没错， 有愉快的告白，也有这种决绝的告白，或者说很伤情的告白， 没错。 但是520嘛，我觉得喜欢就要大声的说出来。那同时呢，在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向漫游嗨翻天， 哇，终于来了，寄送来了是吧？ 对，是的，来表达他们的喜爱，我们也一起去看一下。 好， 是漫游团里的欧亚塔瓦。新来的小伙伴可能还不太了解这档节目。漫游嗨翻天是一档聚焦泛二次元文化领域的专题娱乐互动节目。节目每期都会邀请二次元圈内的大咖做客直播间，比如说 Closer， 我是李将， 我是沙漠， 声优， 我是林明月， 我是李兰玲， 我是山心， 黄真纪， 唱剑， 我是小齐， 我是幽猫， 舞剑， 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还有各个领域的大佬们。 好，我是唐家三少， 是网易漫画的老白， 我是明秋。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一档节目，那就不得不感谢左小美跟许可这二位黄金搭档了。当然我们一般都喜欢叫他们小美老大跟许可老大。先来说说小美老大吧。小美老大是一个工作态度极其认真的人，每一期节目前期都会跟嘉宾们好好的沟通，时不时也会跟粉丝们征求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在兼顾着自己学业的同时，闲暇之余也会试着以直播的方式修改节目文案，可以让粉丝们一同加入到节目中的创作中来，尽量让节目的内容既丰富又好看。而我们的许可老大呢，说到许可老大，那只能用 吃鸡的游戏，吃鸡到底凉不凉，手游吃鸡你玩撸啊撸， 没错，就是各种吃鸡各种撸啊撸。每期节目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吃鸡套路，各种游戏技巧与资讯，也会在节目上打上几局水友赛，节目外也会开开直播给我们带来各种游戏教学，也可谓是用心良苦。当然除了这两位黄金搭档之外，还要感谢我们的漫游观察员和幕后的工作人员们，正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漫游才能逐步成长。就在去年年底的982同学会时，一举拿下新媒体表现奖跟大跌眼镜奖，作为漫游团的一员，见证了漫游这一年的成长，真的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时至今日，与其说漫游是一档电台节目，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家。每周日晚7点打开哔哩哔哩直播间37681194收看直播，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每天回到家里打开漫游漫游团，翻翻群里的聊天记录，跟大家互相聊天也成了我的日常。即便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彼此都不认识对方，却都能很快地打成一片。群里有位小伙伴总结得很好，他说， 从节目中收获知识，从节目外收获友情，漫游带给了我太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就跟大家看到的这样，漫游就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今天是5月20号，也是漫游开播1周年的日子。最后丫涛在这里祝漫游嗨翻天开播1周年生日快乐。 真的谢谢所有参与我们视频和音频投稿的小伙伴，真的谢谢大家的。 我觉得呀，真的咱们这个节目能支撑到现在，刚才我在放丫丫这片子的时候还说呢，丫丫已经不止一次给我这种视频剪辑的震惊了，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说，丫丫呀，真的丫丫石深啊，再加上林秋啊，我觉得正是有你们 有 啊，很多的朋友们，对，没错， 很多小伙伴， 正是有你们的这种鼎力，而且你们不仅鼎力支持，而且你们的技能我觉得也非常的逆天， 是的 啊，我觉得真正的大佬是你们，真的非常感谢。 首先我们先要给这个明秋业内大佬倒茶， 倒茶倒茶，端茶倒水啊。 没有没有，同时我们也就是我们粉丝团各位也都特别感谢小美和许可这一年来就是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对我们就是池生也说得好嘛，就是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节目外也给我们收获了更精彩的友谊，就是在此谢谢小美和许可，也谢谢漫游嗨翻天， 谢谢。 不是每到这个场景，我都有点这个 小伙伴， 对， 确实也到了 感动 煽情的时间、 这个。对对对， 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涛涛的最后一帧，而且涛涛还这个专门找了我们特别会画画的一个嘉宾，叫猪猪，给我们画了这个明信片。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 我和可儿的这种。 Q 版的形象，而且角落里面还有我们的涛涛，大家可以看一看，非常的可爱的这么一个明信片。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涛涛的字儿写 的 非常的也不错，你看见没？这是涛涛的字儿啊。 我觉得涛涛应该不太愿意把这个示众吧，是不是？ 啊，这字儿写的非常不错，给大家晃一下就行了。哎，别多看，行，可以了，可以了。 是的，其实在这儿呢，说是要煽情的时刻，其实还是有。 但是我觉得 真心话想跟大家说的， 对， 因为我个人觉得是现在的互联网非常发达，我们。很多的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很多的直播，我觉得从千千万万的直播里面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主持人也好，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节目也好，其实并不难。但是在这千千万万的节目里面找到一档自己特别喜欢的节目，而且一直陪伴着这个节目成长，给我们节目一个成长空间，也是给主持人一个成长空间，我觉得这种来自粉丝也好，或者来自听众的陪伴，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一年确实只是一个起点，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陪伴大家很多很多个一年。 对，我其实做这节目初衷，最后用一句话来煽情，也不说煽情吧，其实就是想带给大家一个短暂的快乐，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的烦恼。还有一个其次呢，我就觉得希望大家在520吧，今天也是能够有人去爱，能够被爱。 是的， 祝福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漫游嗨翻天， 没错，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 QQ 粉丝群， 对， 我们的群号是 来一块321 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 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7，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梅， 我是许可， 也 感谢明秋大佬啊，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 是 谢谢明秋。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 拜 喽， 拜拜。